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啊。讲理想有咩错呢？即係再讲一次啊，即係送 condom 都唔有错啊。嗱，我而家我四个 condom， 我重申一次，我有四个 condom 喺度。呢四个 condom 就係免费送俾网友嘅。如果要呢就 PM 我，喺 Ado 嗰度 PM 我。 点解你送俾我得一个嘅？ 我送咗两个俾你，一个我喺问你代住，一个你老婆代住。 咁点为之四个 condom 啊？ 我仲有四个 condom。 哦，仲有四个，我以为你有四款啊。 我都想吓。而家呢婦女組織呢就搞緊有啲咁嘅運動啊，即係戴 condom 呢就係好道德嘅，好有禮貌嘅，即係男女女都可以戴住嘅。咁你想坤狗你老婆你咪話而家啲婦女組織搞緊啊，戴住個 condom 係正常㗎，係應該搞呢個 action 啊，咁你咪講名正言順咪戴住呢個 condom 行街囉，寫明寫曬嘢喺度，有 information 㗎咁樣。我嚟呃狗老婆一流啦，系咪先？嗱，我有四个，当然超过四个我一样有办法扳到嘅，我其实多到我都扳到嘅，但系唔好太多啦吓。PM 我留个地址，我就寄俾你，唔使出嚟攞嘅，或者出嚟攞都得，请我饮酒亦都冇问题。好，即系讲理想冇错啊，其实几时有得闲饮酒咧？点解我咁讲一出饮酒冇问题咧？咁我收到一个网友嘅短信啊 ，PM 我。咁佢就話阿牛每星期呢都有聽你嘅節目，個你係樹心邊喎，真係幾 fans 你話。咁我非常支持你及傑斯仔，又係你呢度喎。咁樣呢個跟住呢句我就好 係 PM 嚟㗎 ,PM 我嘅好有興趣。 即係我冇睇過。 係啦，就好有興趣呢句。我以往亦常長時間在國內工作，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有些經驗可以其他網友分享。掂， 咁就要上嚟， 係啦，咁就要嚟接洽啦。 我哋非常需要接班人啊。 係啦，大家一樣啲 啊。係啊， 成日阿傑斯嚟錄咧，就即係幾辛苦。 唔係啊，我冇乜問題，不過我覺得咧，開始即係長期淨係得我同你咧，大佬 寡啲啊， 數啊寡。喂，大佬，你有冇睇討論區路啊？你快啲還債啊！唔好成日借追我還債，啲人成日問你啊，呢個援交 妹啊，我有跟進啊，其實唔係佢意思唔係一定援交妹，佢係女主持啫。咁啱得咁巧啊！咁咧我又約咗一個香港骨妹，一個香港性工作者。我諗會12月到就要同佢錄一集咁樣。可以問下佢哋遇過啲咩奇形怪狀嘅客人啦，點解做呢行啦。 嘩，呢個好消息 啊，呢啲㗎好消息， 密切期待喎。 密切期待啊，嗱，我 係啊， 會開呢啲咁嘅空頭支票嘅，有嘅，放心 ,OK, 冇問題。 我諗即係大家都成日會等緊有把女聲嗰啲嘅。 係囉， 唔好成日只得我兩條馬佬。 提先送走咗啊 ,Michael 健啦咁樣。咁其實唔同嘅，因為其實分開兩集目嘅，或者 Michael 健星期幾唔見 咗。見唔見啊？見唔見啊？好 見。兼个马骝链，话真系咧就 兼个马。 因为佢讲啊嘛，佢话咩85蚊好平啊嘛，黐线，全世界都系噶，系咪先 ？OK 嗱，你唔 大。嗰个我留翻等我听咗先再回。 佢 再 听，佢都几精彩嘅，佢介绍都几精彩嘅。尤其佢个 friend 我都觉得 OK 嘅。大家同一集嘅，就唔好差咁远。 好啊， 上次咧我哋讲咗芙蓉 啊，好多人留，好多人留 芙蓉酒店嗰间乜 X 桑。賓館桑拿中心，其實我哋有啲嘢益大家嘅。咁咧，原來咧呢間扶 X 賓館桑拿中心咧，咁佢有張貴賓卡嘅，幾個月前咧我去咗， 係啊，我記得咗講啊，上一次其實我都有嘅。 有呢張貴賓卡咧就50000張嘅啫， 係啊， 但就每次去咧都平30蚊嘅。 是啦，冇錯。嗱，因為呢個係我哋有個會員啦，即係叫 FM365HK 啦，咁佢提咗我哋呢樣嘢啦，就話呢呢個起機價呢就係268，咁然之後呢佢係有個會員價嘅，咁我上次唔記得講，其實呢你就算第一次去呢，去完之後呢埋單呢佢就會問你㗎啦。 係啦，買 咁你咁然之後跟住就你做咗會員呢，咁佢本簿寫低你個名字，你留低個 即係手提咁就搞掂㗎啦。咁然之後呢就會平50蚊㗎。 三十蚊。 係三十蚊。咁然之後呢就入會費50蚊我就唔係好記得，好似都有。 五十入會費50蚊。 係即係我成日真係唔記得呢啲。 跟住佢平返30蚊俾你㗎。 係啦係啦。咁以後呢就可以係就唔使2-6-8㗎啦。 係啦。 2-3-8。同埋你朋友上去呢搭 你要搞掂。出個 number。 係啦名都得㗎。 噏名都得㗎。 講㗎。係呀佢同我講㗎。佢話你噏貴姓咁樣呢就得㗎啦。 咁我抄返我張扶 X 賓館桑拿中心嗰張卡出嚟。我個筆 number 呢就9023。 咁你即係搭到講9023。 係啦你每次埋單嗰時候你就講話我有朋友係會員嚟嘅。啊你講9023。 嗱又有啲大版福利。 啊咁你就平30蚊㗎啦。OK 、啊。當然啦你自己買唔買就你自己試啦。 是 公豬同號啊邊個兄弟又好唔使聽唔一定聽自首試人手機嘅。你又同啲朋友齊咗一齊上去噏個 number 9023, 咁就平30蚊。 咁同埋呢就FM365HK 更正返我啦就上一集呢就話呢芙蓉呢有冇呢、這個即係免費呢個送返火車站。咁佢就話 我 就冇咁佢哋就係啦瘦仔又話有啦佢哋都話有㗎。咁就我就真係唔係好肯定係咪肯定係咪肯定有不過你可以試下 咁樣講啦如果佢真係有嘅話班次都好少喎。 我就真係冇留意到喺呢個車站嗰度係有。 你知唔知通常去呢啲咁嘅桑拿咁嘅呢係邊一邊搭嗰啲免費車送去呢 咩邊一邊啊 佢喺火車站。 羅湖咪以前啊的士站嗰個位 呢係啦就係、是、嗰個位咁其實嗰個位唔係好難搵行去嗰度。 係呀。 咁佢有啲出咗嗰啲面包車啦又有好多車都有啦。咁佢死完佢簡直係扶 X 賓館㗎啦扶 X 賓館桑拿咁你入去但我未見過。咁班 都未見過真係未見過。咁、啊、但係其實我又覺得真係問題唔大嘅因為路程唔係好遠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自己搭車去都得嘅。 即係佢喺向西村附近陽光酒店隔離啫係咪 咁仲講埋少少啦咁佢話阿 365HK 就話咩佢話扶 X 嘅女呢就質素確係好唔錯即係好彩即係我都冇露點啦唔係嗰啲咩山果嗰啲 啦。 咁有時會有慷慨嘅機師肯起兩次機。咁呢度其實呢樣嘢度度都有時會有睇你撞唔撞到嘅啫。仲有附近呢有間盧 X 酒店嘅 3X 全亦同樣收費。喂我想問下喂阿 CEO, 即係其實佢哋喺度落呢啲咁嘅即係喺你嘅喺討論區嗰度呢使唔使仲 XX 呀、 啊、鍾意囉。 係呀喂呢、這個唔使呀大佬我哋講嘅要 XX 嘅。大哥下次都係寫清楚喂。嗱我真係諗唔起係邊間盧咩酒店呀三咩全我一時間都諗唔起。 嗱我盧 X 酒店邊間你都唔知呀飛屎酒吧隔離我講係盧 X 囉。 一時間我真係諗唔起即係下次去我會留意一下囉。咁佢話 我未去嗰間嘢啦唔怕講開名嗰個叫盧山酒店。 盧山啊係啊係啊諗起啦諗起啦。 諗起啦。 即係所以你寫啲 X, 我有時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柒嘅人就未必知 道。你好似我咁串就得啦。我點講呢個我係扶 X 賓館桑拿中心呢是在我話扶 X 賓館或者 X 融賓館嘛咁人都知啦講真㗎啦。你想話 X 呢個字呢要玩好用咁串呢 唔係 X 就唔可以喺討論區唔使玩咁多嘅。 唔係即係你可以玩嘅好 少開都得啦。 好咗咁扶 X 賓館或者 X 融賓館 我諗斷估啊劉山都唔會上你個網度跟住投訴你個網㗎。 我唔理佢啦講真。喂咁樣冇呢個人就唔使理佢。我其實啱啱講蘋果。咁你金 X 啦又找啦 就係你還債喎你可以咁樣喎。 係呀我仲未因為我啱啱又唔好意思我上個禮拜成個禮拜都喺浙江啊。咁就 有冇搞嘢浙江 吓 有冇搞嘢 冇啊比較因為我係大我要睇成7-8間廠啊咁所以就即係嗰啲留返喺北上港啊 咁 就所以即係啱啱先返嚟啊就冇乜時間啦。咁但係就我覺得唔怕我哋總括嚟講我哋兄弟多兄弟多。 我哋有兄弟去。 係啦咁 喺你去其實。 喺你嘅討論區亦都有人報咗料啦就係話呢就 搵唔到嘛。 上次講過嗰間45度骨絲襪牆我早一個星期已經去過即係嗰間 X 號啦我記得就係、是。個絲襪就係有嘅不過呢你要出聲至有。 咁点解要出声先有？即系出声佢就着翻条丝袜， 系咯。 咁啊，但系短裙、长腿、猪髀就通街可见。咁至于所讲及嘅 number 好多都唔会开大嘅。咁、然之后咧，佢话十五同埋孖六咧呢啲咁好旺诶个好旺中嗰个部长话。咁另外咧呢、這个场咧有个诶、有过夜手机被偷嘅记录，小心小心。嗱，我补充少少啦，虽然我未去过呢场啦，咁嗱，即系之前有啲啊讲笑啦，但系譬如话而家，即系如果讲正经就系咧，我相信就系即系去得呢啲场咧，唔好成日有个心态咧开大咯，即系其实开大嘅机会第一好少， 好少。 同埋咧，我的经验就系开大就无谓喺嗰啲场度搞啦、即系呢个系我俾大家嘅忠告啦。我唔知 都有个理由啦。 好哥，你嘅意见系点？ 我唔开大。 系啦，因为其实你点解无即系无谓啊？我觉得点解叫无谓咧？就系、是、你如果开得大，有阵时候喂你同如果你觉得你睇啱条女，即系你觉得系有咁有开大嘅心嘅话、喂，不如即系约佢出去好过啦。即系有时有时 咁有另外一样嘢，我又讲翻我上一次啦，其实都几耐噶啦，喺扶 X 宾馆桑拿中心嗰度啦。 你有开大？ 我问个女仔， 系 可唔可以留个电话？ 系 下次约佢出嚟， 系 搞， 系 佢死佬嘅。 唔系，但系呢个我觉得少数嚟嘅， 少数啊， 有好多时你都可以攞到手机电话嘅，我就成 攞手机电话唔难啊，佢都肯俾我啊，但系佢话唔肯出嚟做外卖啊。 O K， 唔系咁，但系其实我仲想讲一点就系、是，你其实喺入边开大咧，其实唔系经常即系、就是、个场呢样嘢，唔系经常个场都会做嘅， 吓、 啊，即系唔系一样普遍性嘅嘢嚟嘅，即系只系山果部讲嘅。其实佢讲嘅嘢，我觉得就真系好夸张。 唔系，我成日觉得孖六啊、十五呢啲根本冇呢啲人喺度噶。 嗱，呢样第二样嘢啦，即系我讲翻开大嘅嘢，其实系有危险性嘅。即系我想讲嚟讲嘅就系、是，譬如我话俾你听啦，特别系喺广州嘅场咧、即系深圳我就少去啦。以前广州嘅场我有时去咧，其实好多时啲人濑嘢咧都系喺入边开大，即系突然间有人查牌嘅时候咧，你真系好麻烦嘅。 咁如果扶 X 宾馆咁有势力嘅，应该唔惊嘅。 咁唔系，你可以咁讲啊，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唔系即系我觉得讲嚟讲去就个心态问题咯、即系你去得呢啲场。揼骨， 梗系四十五度算数啦、 斜骨咪算数咯，你仲要搞咁多嘢做乜鬼啫？即系有冇事梗系好啦。 你要谂下咧， 有时你好戆居啊，衰得好戆居。 扶 X 咧，真系啲女就真系几得噶。 我唔系净系讲扶 X， 即系我讲呢啲斜骨墙。咁所以其实即系唔好，所以我就话嘥鬼气。有阵时呢啲咁嘅四十五度骨呢啲咁嘅， 仲可以开大 嘅线稿咧，吓、即系唔好信足佢咯。 根 本你去开就知道，根本好多女其实都唔 愿意喺呢个场入边开大嘅、 即系咩俾多几百蚊代资，即系睬你都傻啦。佢起多几次啊，佢都已经喺翻。 都话啦，我记得我上次 开大啊， 都成个几月去扶 X 宾馆嗰条女同我讲，我系第四个客 吓。 第四个客喎、 喂，佢多啲嚟抹啲手啊， 系咯， 好过同你开大啦，嘥气，系咪个汤蛇咁啫嘛佢？咁你至于就系话，喂，嗰啲 number 唔使，其实讲真啦，唔使去，我都可以俾个赛后报告你，就系好多 number 都系流噶啦。 唔系，你要想靓女，靓 number 咪得咯， 吓 吓十八， 唔系啊，我讲佢 九 晒上出， 八六， 系啦，即系你跟我哋嗰个方法仲。即系你揾 一号 揾系逢八 number 系孖 Q 孖六嗰啲咪 OK 咯 一号 系啦你但系佢贴相出嚟嗰啲咧我话俾你听啊大部分我咁讲啊都系你去到咧唔系话今日放假就系、是、话喂上紧钟永远都系咁样噶根本就系流嘅 但系我讲嗰个一号咧。嗱，好猥琐啊！话俾你听啊，边间 边度一号啊？ 谂都谂到，我讲系先，一号讲边间啫，系先？ 扶 X 系啊，一号啦，一号。 点解你上次唔讲嘅？ 唔记得啊！ 哦、okay ， 即系其实咧，我一个好衰嘅习惯咧，我每次咧，其实做 你嗰个一号系几耐之前先？ 系一个月到啦。 我谂可能 用咗可能 问啲喎， 问啲啦，真系好甜啊，有几高咯，个样几甜咯， 吓咁啊，即系又多谢我哋啲兄弟啊，卡鲁啊呢、這个 K A L U， 咁啊先整个报告出嚟啦，咁我有时间我都会上去瞄下嘅，我未去过呢两间， 咁得我就跟进下啦，我都去跟进下啦，放下蛇啊我哋又， 咁其实就但系去到其实都可能同阿卡鲁嗰个赛后报告差唔多 嘅，都系冇一件。啊！到時咪求其噏個 number 靚咪得咯，三三啊，二啊，廿八啊， 即係五十啊，唔好戇居到即係跟住佢啲相， 就睇啱边条女咁就真系走去、啊。其实你真系一定差唔多系揾唔到。 我觉得就算有佢幅相执过啦，讲真。吓、啊，我觉得啦，当然未必啦，因为我哋未实战过，唔知啦，未同嗰啲咩实吴啊、孖六啊咁搞过，未知啦。啊，仲要讲下先。多谢好多人都出嚟买 CD 啊。我已经谂紧个 design 噶啦。我搞定咗之后呢即刻俾你。 隔咗个礼拜牛哥你仲未交货。 唔係呀我要諗个靓啲嘅 design 呀。 搞唔掂喎。 开头得嗰几件嘩而家真係要讲个多谢先啦话声俾你。咁所以即刻要送 condom 囉。咁你快啲好即係赶工啦如果咪越积越多嘅烧点又埋烧㗎啦。 嗰隻我啲 CD 呢都够我去深圳玩一日㗎即係呢都 OK 呀多谢你赞助我。好。 咁啊，另外 你讲先，我讲啦。 我今个礼拜冇咩赛后报告啊， 但系 跟进翻 你嗰个奇遇啊， 奇嗱主任奇遇咧就咁样嘅。我星期一咧就喺东莞啦、啊。 yes， 咁咧就佢啊，咁我又去咗练脚 啊， 咁啊同佢 hea 一阵啦。嗰晚我冇同佢即系 搞嘢 喺嗰度搞嘢啦，吓冇搞嘢啦，总之就咁咧就事完咧就咁样啦，就佢啊。佢啊攞咗个话题出嚟讲咁跟住然之后我就觉得唔得啦呢条女唔可以再玩落去啦。咁佢攞咗咩嚟讲呢咁佢就问佢就同我打牙教喎咁啊点讲事咁佢就问佢话喂你喺东莞你喺长安住喺边度咁我住酒店啦住边间酒店啦咁佢话你长期点解会住酒店得意咁我冇解释俾佢听啦我话我而家住酒店舒舒服服 係囉就 係同我執房咁、我話價錢我又 ok 即係我接受咁就住囉點解你唔搵間屋住啫咁樣咁我點解要搵間屋住咁成晚同我喺度拗好大反應咁樣咁後咪佢就講啦佢話如果你有間屋啊我可以幫你煮飯啊執屋啊嗰啲嘢你使乜驚冇人同你執咗我同你執咪得囉咁樣嗰啲喎嘩佢一講完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嗱即係 明啦 係 啦 可以到此為止啊！即係我覺得，喂，屌你咁，我話，我唔使，我話揾執屋，我使乜揾你啫？ 係咯。 咁跟住，然之後，即係我就覺得，唉、哎，呢條女要歇一歇啦。即係跟住，然之後我就去咗浙江啦。咁佢又早兩晚成日咁 call 我，咁我後屘 MSN 啊 ，SMS 俾你又定 call 你啊 ？send 短信又有啦。咁跟住 send 短信我又通常我就好賤嘅，我就唔覆嘅。咁即係如果我覺得唔覆，我就唔覆噶啦。咁跟住之後佢就打電話俾我啦。咁而家打電話俾我咧，夜晚打俾我。咁我呢幾晚都好忙，咁我喺廠度。咁跟住之後佢就我尋晚我就真係發脾氣啊。咁我就話喂，我話屌，我話咗我有時間先 call 你啊嘛。我話打你唔好再打嚟啦。我話你明知我又唔喺東莞，你打嚟俾我做乜啫？我話我都係做緊嘢啊嘛。咁我基本上呢咁嗰條女我就會又歇一歇先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再玩落去呢就好麻煩 好麻煩啦因為 好麻煩嘅即係 佢想你供養佢啦 心態啦 佢想你供養佢囉 係啦就唔係好掂囉 咁上次你咪話佢送禮物嘅送咗未呀 咪呀未呀未呀我得星期一喺嗰度咋嘛係呀、 哦、 遲啲啦睇下點啦 ok 啦即係唔使咁唔好咁上心即係我覺得 你就可能有心啲網友上心㗎嘛。 唔係我睇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有一個可以分享嘅經驗。 呢個城市追擊嚟㗎大佬。 即係如果有網友相類似嘅情況就係你成日都要警惕住囉即係話又係成日講嗰樣嘢啦唔好咁容易沉囉。 好多 即係你唔係 好多女都希望你供養。 你唔係鋪鋪都沉得起㗎嘛。 好多女希望你供養。 鋪鋪都玩到咁去到咁盡嘅就唔係咁好囉。 你講起奇遇呢我花旗諗咁我炒返以前嗰啲筆記啊我一本筆記啊我將寫埋呢我搞過咩女呢 嘩 咁上下啦一號啊九九啊咁我成日邊間賓館啊或者邊間桑拿搞過咩女我其實我都有寫 㗎。 咁我有一個咁嘅筆記好簡短嘅啫可能係假設係盧山咁樣盧山五號起機咁樣其實我咁寫嘅啫靚唔靚就我 咦你咁似嗰個咩周文咩 我好打星 嗰個有好手冊喎 咁樣我打星啊幾多星啊或者咩啊我有曬呢啲咁嘅嘢咁就都好簡短啦咁樣咁我諗啊咦我有啲咩奇遇呢即係唔好即係其實北上嘅人呢其實每好多人都有啲好奇怪嘅奇遇㗎 係多得是 你講完之後我諗下咦其實我都有喎咁我話說呢嗰時候呢 N 年前啦唔係 N 年幾年前啦我喺水庫呢就租屋㗎嘛咁喺水庫我認識一間髮廊正宗髮廊嚟㗎咁成日喺嗰度玩啦因為認識個老闆㗎嘛 咁啊佢啊有啲熟客啦，啲女嚟㗎啦，咁啊成日帮衬咁样，咁有日喺大陆成日打麻雀噶嘛，我哋会系嘛，咁啊嗰个发廊嘅老细嗰个朋友嗰条女咧，那个二奶咧，其实系嗰个发廊嘅老细个二奶啦， 系 咁啊约我出去打麻雀，咁啊打咯系嘛，咁啊嗌咗条女出嚟，咁啊去咗嗰条女屋企打麻雀，咁啊打完之后啊赢咗几廿蚊啦，咁啊几赢几廿蚊，十九岁啦，咁啊梗系食完宵夜咁样。啊，冇乜嘢搞喎，咁啊，我系翻咗屋企啦，咁啊，各自各翻屋企，跟住咧就无啦啦咧就收到个电话，喂，出嚟捻脚啦，啊咁样我话捻脚，咁啊出嚟，不过捻脚就冇啦，出嚟饮杯茶先啦，咁样饮饮下，咪上鸠咗屋企，咁又搞，嗱，嗰条女系唔识个，完全唔识个，系啱啱嗰日打完麻雀嗰度， 系， 嗱，跟住又个结局点样？梗系 check 翻几次先啦，系嘛？ 系 啊，跟住佢就话冇钱交租啊，电话又坏啊，哇！一讲咁样，系我哋好醒目咁，即刻斩断嗰条以后再见面嗰啲唔稳啦。即系其实好多人咧都有啲不上好奇怪， 好奇特嘅，因为你系点解咧？因为其实我成个就我哋成日讲嚟讲去就话诶。即系大陸你喺好多地方咧，尤其是大城市咧，即系無論佢係性工作者又好啦，或者係普通一個女仔好咧，即係佢嗰個性嗰個觀念咧， 係 真係開放好多。即係譬如我喺上海有時，即係如果你講奇遇，即係講到天光嗰面，即係譬如我試過喺我嗰時我喺上海咧，我早兩年嘅時候，我一路都係又係住酒店式。嗰啲即係酒店式嘅，咁咧就夜晚嘅時候咧，因為我等樓咧就好多鬼佬同架仔住，咁夜晚咧就成日即係就會有好多靚女啦，就上上落落出出入入，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奇遇到咧，我試過咧就係我。十一点零十二点，跟住我哇肚饿啊，谂住落街咧就买啲嘢食啦，谂住落去便利店，哇咁一入 lift， 哇几个女好傻喎，咁跟住佢又啤住我，又啤住佢，咁话我话你嚟做咩啊？咁啊，跟住之后佢话我想几多楼啊？啱啱按摩就按摩就咁样啊！我话我都要按摩咁样，咪不如就手就嚟啦咁啊！佢又搞，咁梗系实请假，梗系唔系按摩啦。咁然之后跟住喺个 lift 度，哇，讲好晒价，一架 lift 嘅时间，跟住然之后就嘢都唔食啊，就走啊入我房啊！咁你呢啲真系你香港系冇可能， 即系你谂下啦，真系成捻下脚吓，咁就同个部长免费餐两餐啦，三餐啦，两餐到啦吓，打打麻雀同个唔识嘅。咁又可以食翻幾餐免費餐喎， 係啊， 但係 lift 啫，當然俾錢啦，都有啲 梗係要俾錢。 其實大陸好多呢啲咁嘅， 係啊，即係呢啲你唔喺香港係揾唔到， 揾唔到啊，冇 揾唔到，冇可能發生。 即係你覺得係好奇怪，其實我嗰時諗啊，唔奇怪，你都唔值得羨慕啊，因為其實只要你食得多，你梗有機會遇到呢啲咁嘅奇呢古怪嘅嘢㗎。 係啊係啊，嗱咁我又你講嘅時候，我又睇緊你個討論區有一個咧，我又。即係好中意推薦下喎，就係、是、呢有一個 廣州仔 東莞平凡之旅嘅。咁我推薦呢就係咩呢，我覺得即係呢如果有好多人好少睇呢、這個即係大陸人寫嗰啲文章呢，我覺得話呢個真係呢、這個可以值得睇下。即係呢佢因為呢唔係踩你呀廣州仔，即係呢如果你有聽呢你一定有聽呢個節目。咁但係呢即係譬如話其實佢哋寫好多嗰啲八字呀。即係我諗係即係連我哋都諗唔到㗎，諗都諗唔到㗎。咁如果大家可以欣賞，即係有興趣話可以欣賞下囉。譬如話或者三文字咁樣，三文字佢就是一個三，一個中文嘅文，跟住一個文字嘅，即係一個字 嘅字形 中文字呀，係個字形文字咁樣。即係佢成日呢就呢、這個係因為佢寫得簡體字多呢，咁變咗就即係有陣時寫到啲嘢都亂曬龍嘅， 好簡單啫 嚇。但係呢篇文章，我覺得係值得可以大家睇下咯。 即係如果網友唔明嘅，咪問翻廣州仔咯。喂，呢、這個三文字點解啊？咁樣 嚇嚇。 你要講討論區，我又講下。 譬如佢話佢哋話個佢字，咁佢就用咗距離個距啦。係啊，即係佢哋諗得出就寫噶啦。咁可以講埋。其實我唔想講個內容，你可以慢慢睇啦。即係因為喺個討論區入邊。咁但係佢講開就係講口街啦。 喺口街。 口街我都想講兩句啦。即係以前我都成日落口街玩，咁就近半年或者九個月我就即係少咗去啦，因為 因为以前咧，我就其实有一排有一轮我成日去嘅，就是、因为我有个老细，佢就好中意去嘅。咁就我哋就差唔多就我哋嗰时好变态嘅，住喺长安就揾就包架车咧，就去后街玩，玩完咧就再就带埋啲女翻长安嘅。咁然之后玩完，因为那老细 价钱会贵啲啊， 好豪嘅，唔系。我哋有車車翻佢翻後街，咁所以咧就淨係即係俾浴金嘅啫。咁、 哦、 就我其實咧，我去嘅地方就唔係話去得好多喺後街，但我枕住去咧就去嘉 X 華啦，嚇嗰間酒店啦， 美麗嗰啲啦， 係啦。咁啊，仲有就啊，如果你係沖涼咧，就去X 帝啦，嚇、X 帝我諗好多人都知㗎啦，因為好出名嘅。 X 帝或者咩 X 啦，我唔知啊，事關。因为都系好用咁啦，扶 X 宾馆或者 X 融宾馆啊，试用呢啲咧，咪大家明啲咯吓。 哦 ，OK， 我就知嗰啲上去讨论区度，我再迟啲话俾你哋听啦，即系问我啦吓。 好啊。 咁但系其实好多人都知 X 帝噶啦。咁嗰个广州仔讲嘅一样嘢，其实都有啲，我都有啲认同嘅，就系话咩咧？就系、是、其实而家越嚟越少人咧去咗，即系去口街嗰边玩嘅。我自己个观点就系乜嘢咧？口街係俾好多人玩貴咗，特別係俾台灣佬、架仔同鬼佬，係好多好多即係外地人呢好鍾意去口街玩嘅。如果係東莞、即係我自己見到嘅情況就係、是、咁，但點解呢？因為其實口街個質素係相對比較好 嘅、 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而家即係 hot 咗啦， 即係呢一百一場嗰啲二百一場就 可能都幾難揾到147啊嗰啲㗎啦，即係如果你講 K 場呢，咁而家即係其實坐住都258，跟住然之後有啲就281㗎啦。咁同埋就譬如沖涼嘅地方，即係如果講沖涼嗰啲啦，咁佢嗱 X 帝呢就真係有開大嘅，係8%係可以有開大，佢就分幾隻嘅，即係分揼正骨啦、揼斜骨啦，仲有就係、是、即係有巧立名目啦，唔知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咁但係總之就另外有一隻咧就係開大，咁開大大約係我諗而家5嚿到7嚿咁樣， 哇都貴喎， 喂套曬餐價錢噶，咁所以其實就係啦，你都識講就係貴，其實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咧，其實口街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係相對比所有東莞其他嘅地方咧。都係價錢係高嘅，咁你話你 cheap 嘅地方、平嘅地方有冇咧？我就覺得越嚟越少咯，即係喺口街。咁即係嗰個特色就係話，你落得口街玩就會係玩啲質素比較好嘅、即係你質素係一定有保證嘅、但係你要有心理準備咯，價錢係貴嘅， 貴啲嘅， 係啊。 咁但係咧，譬如啦，我想問一樣嘢啦，其實我識答㗎啦，咁樣我如果你唔識答我答啦， 係 如果譬如我去一啲正斜骨都有嘅場，咁樣我想玩斜骨，我應該同佢嗰個主任講係玩咩嘢式 咪開宗明義囉。開宗明義囉。喂佢都知㗎啦。你如果譬如舉例你去到 X 帝，嗱 ,X 帝呢係一間我幾 highly recommend 嘅、因為個環境好好，首先佢日式嘅入面，咁啲裝修好靚。就入面啊，即係如果你就算當充正骨咁樣啦、正骨我諗係即係200-300應該 OK 嘅、應該可以埋到單走人嘅。咁佢就入面啊所有啲水池啊所有即係譬如沖涼嘅地方、 我鍾意個冷熱大池。 好嘅係屬於即係屬於一級嗰隻啦，總之就唔差嘅。成個裝修啊，休息室嘅裝修啊，所有嘢都 OK 嘅。咁即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佢即係如果要開大嗰隻，就大約我諗係500-700到囉。咁你去到好簡單㗎咋，開宗明義同佢講， 我要斜骨， 我要斜骨，或者我要嗰隻。 咁好簡單㗎啫。 個經理就會同你安排㗎喇。 我就睇水牌記㗎。我睇水牌囉。咁個水牌佢最貴嗰個就肯定係斜骨嚟㗎喇。 睇水牌都可以係其中一個方法嘅。咁、其實你叫經理安排最 ok 嘅。同埋呢就係、是、佢如果你係開大嗰隻呢，佢就介紹呢，佢通常就會帶幾個入嚟 俾你。幾個俾你帶。 一 round 同埋開大就係㗎喇。 通常都係就唔會一件件入嚟俾你。 咁啦，我都介紹下啲網友啦。如果譬如你去扶 Xona 呢，咁樣你話想要斜骨呢，咁佢咪你先生你玩咩色啊，咁你話扶 X 色就得㗎啦，或者 X 容色咁、就得㗎啦，即係等於譬如假設啦，又買 video Xona 玩咩色啊，買 V 色咁就得㗎啦，話聲你聽啦，呢、這個喺扶 X 桑拿咧，咁你可以用呢一招嘅。因为有啲，因为我成日考虑到可能咧，我有尴尬喎，我就唔知正骨定斜骨，我上去唔知点样咧。因为我哋紧有啲young啲就唔好识，唔系去玩咁样。你去开，咁你咪讲。 咁如果你系惊尴尬，去到个陌生嘅场，你通常会点样问咧？你又唔知嘅时候，你会点样问？ 我系会 帮下啲网友都好。 嗱，我第一次去扶起宾馆桑拿中心啦，咁样我都知佢系斜骨嚟，但系佢都有正骨噶嘛， 系啊， 佢有女宾部噶嘛， 吓 啊，即系呃狗老婆嗰啲噶嘛， 系啊。 咁我咪话我要最正嗰只，最舒服嗰只。嗱咁样啊，咁其实已经系得噶啦。跟住佢就问我：哦，原来负 X 色啊嘛，咁样我话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就自然噶啦。即系问呢啲又唔使尴尬嘅。 系啊，咪但首先千祈要撇开，唔好尴尬先。 系啦， 咁我就通常就会系第一句就会先问：喂，我第一次嚟噶，呢度有啲咩玩啊？ 嗯， 咁你即系你仲要咧摆个好懒系猥琐嘅样出嚟，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如果系真系有嘢玩咧，通常佢都会即系 介绍噶啦。 介紹曬攤曬出嚟同你講㗎啦， 咁啦 就千祈唔好驚尷尬先。 節目尾聲呢，咁我要講一樣嘢啦。呢排我收到好多 PM 搶埋 CD 啊，同埋話同我出去 rap 之外嗰啲呢，咁呢因為我上一集呢講咗哥董嘅主場啊，即係如果你想玩呢，你唔係 PM 我啊，大佬我唔係 PM 啊哥董 啊 PM 哥董啊，你搵阿哥董，佢只會帶你去㗎啦，唔關我事嘅。但如果當然啦，你 call PM 得個哥董上阵去，咁啊哥顿就打话俾我，嗌埋我去嘅。咁当然啦，我选择我去唔去啦。咁其实佢吹咁多次鸡咧，我好似次次都去嘅，话真系咧，系嘛？咁如果想见下我嘅话，其实九成都见到我。 因为嗰个场咩350嗰个好吸引 啊，一平啊，大佬350，但系就唔好 PM 我，咁你直接 PM 哥就得噶啦。啊，本来咧谂住讲少少赌啊。话时间 over 晒啦， 系喎系喎，下次啦、 啊，下次啦、啊，即系、啊有网友问咧，点样讲到五分钟够唔够咧？好简短嘅啫，我谂住讲咩咧？买马技巧啊，惠东牌、惠州牌啊、四川牌啊，双色球啊。 我见到有个讨论，唔系有一个意见就系话，喂，叫我哋就系讲赌冇所谓，不过唔好讲咩赌场嗰啲，放心， 放心， 我系真系一定冇兴趣 玩赌法，赌 嘅， 即系。赌场唔系冇得讲， 佢讲系澳门嘅赌场。 哦， 我谂啦，咁嗱，我觉得就系第一，我哋冇责任喺度同佢推销佢嗰啲赌场。第二，即系我以前成日去澳门。 嗯。 你话你要讲澳门嘅，我都可以同你讲。但系咧，而家嘅现时嘅澳门啲，即系成个 situation 咧，我真系冇兴趣讲，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如果真係 enjoy 去玩，同埋以前都有去澳門玩嘅人呢，今時今日已經唔鍾意今日呢個咁嘅澳門。因為我即係譬如我 打車都難， 我去到啊，無論我去玩又好，賭又好啊，或者食又好，我去到見到啲大陸佬，我已經唔開胃。 已經唔開胃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咁，我不如返大陸好過啦。所以呢放心，如果講賭啊，我哋真係唔會同佢講賭場嗰啲。 係啦，唔係我會講少少電子遊戲機。 牛哥，你想講話講返澳門有咩玩嘅，我都可以 講下。 係啦。 但係呢如果你話想講賭呢，我會講下啲大陸電子遊戲機。 咁啊，我哋可以留返下一集啦。 係啦係啦， 多啲時間時候。 啊，咁就 over 揾曬真係好啊。OK 啦。PM 我可以攞 condom,PM 我可以买 CD,PM 我可以嗌我出嚟飲酒，但要去深圳嗰间卡拉 OK 呢，就 PM 我就冇用嘅，PM 嗰段 ,OK, 係咁，拜拜， 拜拜。